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武林天下， 八个故事，七种选择，六面人生。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，他就是楚留香。 神功碧水起惊涛，出江龙斗入江蛟，湖中日月多惊险，情急之下是歪招。 楚留香的出手实在是快呀，快如疾风，快如闪电。谁知他刚一出手，阴姬的手掌一挥，就立刻有一股奇异的力量阻住了他的去路。这股力量如浪潮出起，澎湃不绝。楚留香莫说根本无法抢得先机，而且是根本就进不了他的身。楚留香本以为水母阴姬也和石观音一样，是以奇诡的身形和招式见长，所以楚留香认为自己或能还以应变和极致来争取主动。楚留香和石观音那一战正是如此做的，却不知水母阴姬的武功竟和天下各门各派的武功都不相同，他的武功竟是自水中练出来的，水母的力量也正和水一样，看来虽然柔平静，其实却是无坚不摧、无可挡的。滴水已能穿街，洪水更能使山峰移行、城市毁灭。自古以来，天下就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能够阻挡水的力量。楚留香这才发现，世上最可怕的原来就是水呀，无情的水。水母的出手更无情，他的身形还没有改变，那种澎湃如潮的掌力已经把楚留香压得透不过气来了。楚留香连变了几种身法，但是只要阴姬一挥手，楚留香的攻势马上就被遏制，他根本无法给阴姬丝毫的威胁。楚留香叹了一口气说，啊，难怪江湖之中人人怕你，无论任何人跟你动手，的确没有战胜的希望。他嘴里说着话，又改变了七八种身法。虽然明知无论使出任何招式来都是无用的，但是楚留香的身形还是在瞬息不停地改变着，因为只要他的身形稍一停顿，就立刻被那股巨大的力量压扁了。只听水母冷冷地说，我已经让了你47招了，怎么样，你认为够了吗？楚留香笑着说，哈哈哈，够了够了，你还手吧。你还能挡得住我几招？那倒说不定，也许连一招都挡不了，也许可以挡上个七八百招。以你的武功只能挡得了我七八招，你就挡这么多，我就让你走。楚留香笑着说，你不后悔？狂徒，先接我一招再说。说话之间，水母已迎面一掌向楚留香拍过去了。水母这种掌力最厉害的地方，那就是令对方非但不能招架，也不能退，正像是已投身洪流之中的人，只有奋力逆流而上，也许还有一丝生机。若是想退下去缓口气，那么就立刻被洪水卷走，死无葬身之地。 楚留香精于水性，自然很明白这个道理。可是水母这一掌拍出来，楚留香居然还是再向后退了。他似乎心灰意冷，放弃了抵抗，再也没有在逆流中奋斗求生的勇气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好像只有死那才是解脱了。楚留香的身子立刻被水母的掌力震得像断线的风筝一样飞出去了。水母也觉得很意外，武功到了他这种火候的人，就好像高手下棋，只要对方一招棋，水母已可先算出对方后面的七八招棋路了。楚留香一出手，殷姬已对他的武功的深浅了如指掌。他算准了楚留香最少还可以抵挡他七招，可是一招出手，楚留香已经被震飞了。殷姬早已经算准了后招竟没法使出来了，他不但觉得很意外，甚至有些失望。他想不出自己的判断怎么会有了错误了呢。殷姬的心神虽分，掌力却未竭，若是换了别人，已投入他这种掌力之中，是再也无法脱身的了。只不过楚留香轻功之高，殷姬也是未曾想到的。扑通一声响，楚留香竟已挣脱了殷姬的掌力，落入了池水，身形就像游鱼一翻消失不见了。殷姬冷笑了一声，一闪身也跃入了水中。只见楚留香的身法在水中似乎比在空中更快，但是殷姬号称水母啊，水性之精妙自然更非他人能及。何况在水中游动的时候，全身每一处都要配合无间的，两只脚的摆动尤其重要，光是穿着鞋子就势必要影响速度了。若是在鱼尾巴上加个套子，那么就算鱼游得再快也游不快了。楚留香只觉得脚上的一双鞋子仿佛有千钧之重啊，而且越来越重，但是他并没有惊慌失措，因为他早就知道逃不了的。他根本不想走，他只想在水中与殷姬一战。在路上他知道绝不是殷姬的对手，可是在水中，殷姬的掌力纵然还能发挥，那势必要打折扣的。世上也只有水才能消灭水的力量。在平静的湖面上忽然起了汹涌的浪涛，就仿佛风和日丽的海岸骤起风暴，风在呼啸，海也在呼啸，又仿佛在湖底来了两条上古洪荒时的蛟龙，正在海中做着生死的搏斗。神水宫的弟子都吃惊地跑出来了，这一潭清清的湖水，那本是他们心目中的神湖啊，如今怎么忽然就变成了模糊了呢？又见湖水忽然碧立而起，在初升的阳光中看来，就宛如一道碧绿的水晶墙，灿烂生光，不可方物。刹那间，这个水晶墙忽然又消失了，水面上接着泛起了一连串的涟漪和水泡，又宛如有个多事的妖神在湖底升起了一炉魔火，将整个湖的水都煮沸，然后再将天地生灵一起投入供他咀嚼。这景象壮丽奇幻，却又带着一种不可形容的妖气，令人见了不但目眩神夺，而且是毛骨悚然。神水宫弟子大都是自幼就入宫来的，在这种环境中生长，使他们每个人都觉得自己高高在上，和凡俗中的人不同，也不该有凡俗中那些凡俗的情感，所以他们从不知道爱是何物，也不知道恨是何物。恐惧这两个字，他们更觉得那是十分可笑的， 可是现在，他们的心里却起了一种莫名的震颤，仿佛觉得已有一种不可抗拒的灾祸将要降临到他们的身上。有些人甚至觉得他们生存的天地马上就要毁灭了。宫南燕也奔出来了，他的目中犹自带着泪了。但见湖面上惊人的景象，他的悲哀瞬即被惊骇所替代了。大家见到他就一起围上去，抢着问：哎呀，怎么回事啊？是啊，怎么回事啊？你看怎么了？宫南燕的心里虽然也和他们同样的惊骇，但是见到他们的惊骇之色，他只有强作镇定的神色，反而安慰他们说：不要紧，不要紧，这也许是风。可是现在没有风啊。有人哀求着说：四姐呀，你去瞧瞧吧，最好最好去问问师父。宫南燕迟疑着说：三姐呢？有人应道：三姐和九妹还在逼问那三个人的口供呢。宫南燕咬着嘴唇，终于下了决心，飞身一掠，掠到了湖水边，但她还是没有跳下去。突然一阵浪涛卷来，她连站都站不稳了，被浪头打得踉跄后退。她吃惊地呆了半天，忽然扭头奔回自己的小楼。唯有她的居处是可以从外面直入水宫亲室的。水宫亲室中的四位少女已经吓得嘴唇发白了。在这里，他们虽看不到湖水的奇异变化，但水势撞击着山壁，整个的亲室都仿佛变成了一只被困在波涛骇浪中的小舟了。那一阵阵惊天动地的响声更是摄人魂魄，令人觉得天地都已将崩裂。宫南燕跑进来厉声说：师父呢？少女们摇了摇头，颤声说：不知道。宫南燕怒道：一直在这里，你们怎么会不知道？少女说：他老人家本要我们把这个衣柜抬到湖中去，后来忽然又叫我们抬回来，然后就叫我们出去，等我们听到这个声音再进来，他老人家就不见了。宫南燕皱着眉沉思了一会儿，又问：这个地方可有别人进来吗？ 没有啊，没有。 其实说话的这个少女就是被楚留香所斥的那个三个少女其中之一，她的穴道还是阴姬自己替他解开的呢。但是到了这个时候，他怎么敢再多嘴呢？宫南燕跺了跺脚，纵身就跃入了那个小池。水道中的响声更惊人，只因两臂起了共鸣。宫南燕还没有游出水道，已瞧见两个人正如两条蛟龙般在水中激斗，两个人的深情之快都绝非言语所能形容。湖阔数十丈，他们两个人却好像已将整个湖底全都占据了。宫南燕第一眼见到他们的时候，他们还在湖的右边，但是一眨眼之后，他们就到了湖的左边。就因为他们的身形实在是太快了，所以身法看来反倒没有什么精妙的变化了。湖水的激荡也并非全因为他们的招式变化间所发出的真气，而多半是因为他们身形冲破湖水时的速度，速度越快那力量就越大。他们若是在路上搏斗，那声势不会如此惊人的，因为撞击了水，水又撞击着水，一分的力量就变成了十分。因为水在不停地动，所以才会将他们的身形推动得更快。在这种情况下动手，不但要利用自己的每一分力量，也要利用水的动力。有时人被水力所带，招式已经根本无法由自己控制了。这不但是一场空前绝后的恶战，也是一场妙绝人寰的大战。其中变化之奇妙，除了当局者，只怕谁也无法体会。宫南燕已经瞧得目定口呆呀， 湖水已经呛入了他的咽喉，他似乎完全没有觉察，他实在想不到世上有谁能和水母音鸡交手，他更想不到这个人竟似乎并没有落在了下风。在旋动的水流之中，宫南雁根本辨不出楚留香的身形和面貌，但在他的心里却已经隐隐约约地想起了楚留香这个人，想起了那迷人的微笑，懒散的神态。楚留香，楚留香，一定是楚留香。除了楚留香，世上还有谁能和水母一较身手呢？其实楚留香此时已经是苦不堪言了，若非他那种应变的极致使他能充分利用了水的动力，他只怕早已经葬身在水底了。楚留香只觉得身上的负担的压力已经越来越大了，全身的血管都好像已经快要爆炸了，鼻子里也就要呛出血来了。楚留香如今才知道，在水中动手，他楚留香也同样是全无生路的。水母的掌力，那本就是在水中练成的，别人的掌力在水中发挥不出，而他的掌力却不过只是打了个小小的折扣。楚留香只觉得四面的水似乎越来越浓密，浓得就像血，他的身形被渐渐地滞住，渐渐地不能移动了。楚留香知道到了死亡的边缘了。谁知水母音鸡的身法竟渐渐地慢下去了，举手投足之间渐渐地有了一种力不从心的现象。楚留香又惊又喜，他本猜不透水母那么充沛的内力怎么会消耗得如此快呢，但是很快恍然大悟了，阴击并非力竭而是气竭了。楚留香练成了一种神秘的呼吸方法，他在水中呼吸几乎和陆地上同样的自由，但是别人却不同，而且一个人在激烈的搏斗的时候更需要充分的气，这也是胜负成败的重要关键。阴鸡体内的气在急剧的消耗着，此刻已经快消耗光了，他身体中已经起了一种不可抗拒的疲倦之感，似乎已经昏昏欲睡了。楚留香知道，只要让他出去换一次气，那自己就必死无疑，因为气可以换，力是没法换的。他楚留香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他换气。只见阴姬身子忽然一翻，上身后仰，脚背挺直，在一刹那间便已踢出了九脚。这九脚虽然踢不到楚留香，但却踢出了一连串的水泡，每个水泡之中都带着一股强劲的真气，铁蛋般击向了楚留香。楚留香要闪避本不困难，但是只要他往后一闪，阴姬的身子就会借着这踢水的力量冲出水面，水泡一连串击出。楚留香看到阴姬已经像火箭似的向上升起了，眼见楚留香已经没法将他阻拦，楚留香情急之下竟然不顾一切地扑了上去，他紧紧地就抱住了他的双腿。阴姬再也想不到楚留香会使出如此冒险如此无赖的招式，急切间也不知道该如何解救，身子就又被楚留香拖下去了。他又惊又怒，一掌就拍向了楚留香的头顶了。楚留香双手抱住了他的腿，既不能招架也不敢放开，因为只要他的手一松，阴姬的腿就会踢中他的要害。楚留香只有用头在阴姬的肚子上一顶， 殷姬的身子则被顶得向后一倒，这一掌就拍不下去了。这种招式用得更荒唐，殷姬只觉得全身气得发麻了。除了熊娘子，殷姬平生几曾被男人如此搂抱过，也不知是否因为气将竭，他全身竟然软绵绵的，使不出半分的力气。楚留香自己又何尝不觉得这种招式用得未免有点见不得人，但是一个人在挣扎求生的时候哪儿还顾得了这么多。楚留香趁着殷姬身子向后一仰的时候，已经窜上去将他的双手连人一起紧紧地抱住，又用两条腿盘住了他的腿。楚留香就像是个八爪鱼似的，把殷姬缠得连动都不能动了。只见殷姬的眼睛渐渐地翻白了，嘴角往外冒起泡了，用不了多久，殷姬难免就要窒息而死了。 八个故事，七种选择，六面人生，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，他就是楚留香。楚留香传奇，演播艾宝良，录音师张笑音，编辑海燕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武林天下， 八个故事，七种选择，六面人生。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，他就是楚留香。 大战之中瞬息万变，湖中竟有喷泉冲天，落败之因心肠太软，神水公主莫测难辨。 楚留香眼见又要战胜了，这一次胜利虽然并不十分的光彩，但胜利毕竟是胜利呀，无论哪种胜利，至少那要比失败好得多呀。谁知就在这个时候，楚留香忽然觉得一股强劲的力量自身子下边冲上来，将他们两个人都冲得向上升起来。原来他们不知不觉之间已经到了湖心那石板上站立的水道门口了。宫南雁一按枢纽，湖心的喷泉箭一般的向上冲起来。刹那之间，楚留香和殷姬都被冲上了水面。楚留香知道，只要让殷姬喘上一口气，他就再也抱不住他了，所以这个时候他的手万万不能放开。只见眼前一亮，他们已经冲出了湖水了。楚留香再也顾不得别的，忽然把头凑上去，用嘴紧紧地盖住了殷姬的嘴，用鼻子紧紧地压住了殷姬的鼻子，他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他呼吸。 神水宫的弟子本来是分散在各处的，有的在树下，有的在湖边，但是现在他们已经渐渐地聚在一起了。这些孤独的少女们只有在惊恐的时候才会觉得需要别人，惊恐原来就比快乐能够叫人们合群，这只怕就是人类大多都觉得不快乐的原因吧。他们发现湖水渐渐平静下来的时候，就又在不知不觉间渐渐地散开了，有的人已在暗中庆幸危险过去了。谁知就在这个时候，湖心的水柱忽然冲天而起。这喷泉水柱本是水母殷姬现身的时候才会出现的，他们再也想不到这次水柱上，哼，他竟有两个人，除了水母之外竟然还有一个男人。这个男人竟和水母紧紧地拥抱在一起，而且还在秘密地接着吻。 神水宫的弟子全都惊讶地呆住了，就算是天崩地裂，山河变色，也绝不能令他们如此吃惊啊。对男人深恶痛绝，一向神圣不可侵犯的水母殷姬， 他怎么会和男人如此的亲密呢？这个男人是谁呢？他们的眼睛已经发直了。吻，那本是甜蜜的，但在几十双眼睛之下的接吻，那可不是件令人愉快的事。何况这一吻，那根本就没有丝毫的甜蜜之意，这一吻是死亡之吻，另有一种残酷的美，残酷的魅力。若非身临其境的人，谁也领略不出这其中的痛苦滋味。但亿万人中又有几个人能够身临其境呢？楚留香本是为了挣扎求生才这么做的， 但是此刻也不知怎么的，他的心里竟然起了一种无法描述的异样的感觉。水势在他的身子下冲击着，那就像是火焰。阴姬的身子已经渐渐地软下去了，他的脸本来已经涨得通红，但是此刻阴姬的脸渐渐地苍白了。楚留香不敢闭上眼睛，他看到阴姬脸上每一根肌肉的颤动，楚留香可以看得清清楚楚。阴姬心的每一次跳动，楚留香可以感觉得清清楚楚。楚留香本觉得阴姬是个坚强、决断、能自制的女人，但是现在她跟她距离这么近，她忽然觉得她已经变得十分的软弱，十分的可怜。她跟别的女人没有什么不同。无论多伟大的女人，在男人的怀抱中，那都会变得渺小的。这是千古不易的道理，这也是一件很有趣儿的事。若非如此，这世界也许就不会由男人来统治了。楚留香实在不忍让他死在自己的怀抱里，但是他只要一放手，自己就得死。阴姬憋住的一口气若是突然发散，那力量的强大就绝不是楚留香所能抵御的，他立刻就要被震得四分五裂了。他们的生死这之间几乎没有距离。阴姬他也在瞪着楚留香，他的眼睛里本来是充满了愤怒、怨毒，但是死亡的感觉已经渐渐把他征服了，他连恨都无力再恨了。他的眼睛里不由自主地流露出一种悲哀、乞怜的神色。楚留香忽然发现，一滴晶莹的泪珠自他的眼睛里流出来了。泪珠浮游在他那苍白的面容上流动着。死亡是公平的，在死亡面前，最伟大的人也会变得很平凡。楚留香的手渐渐地松了，他此刻本来可以以重手去杀死他，或者至少先点住他的穴道，因为阴姬已经完全失去了抵抗的力量。但是楚留香没有这样做，他实在无法伤害一个正在流泪的女子，他这一生从来没有做过这种事。楚留香并不是一个像传说中那么冷漠无情的人，他并不像传说中那么聪明，有时他会做一些愚蠢的事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拖住他们的水柱忽然消失了，楚留香和阴姬立刻凭空落了下去，扑通就落到了水中。楚留香似乎完全忘记了自己置身何处了，完全没有防备，竟几乎被震得昏过去，怀中的阴姬也被震飞了。他只觉得一只手突然自水下伸出来，一下子就点住了他的穴道。在这一刹那间，他忽然想起了一句话，这句话他已经忘记是谁说的了，但是每一个字他记得很清楚。 女人的眼泪永远是对付男人最有效的武器。 楚留香张开眼睛的时候，宫南燕正望着他冷笑呢。 他又回到了水母的寝室，阴姬盘膝坐在他的对面，脸上绝对没有任何表情，恢复了他的冷酷我坚强。 宫南燕冷冷地说：“ 我早就说过，从来没有人能在神水宫占得了便宜，就连战无不胜的楚留香也不例外。” 他瞪着楚留香，一字一字接着说：“ 现在你承认自己战败了吗？” 楚留香叹了一口气：“哦，看来 我是非承认不可了。” 宫南燕说：“你还有什么话说？”“ 啊，没有什么话好说了。” 宫南燕傲然一笑，转头望着殷姬说：“ 你说 我们应该如何处置他？”殷姬默然了半晌，缓缓地说：“ 这个人是被你所俘的，你做主吧。” 宫南燕的眼睛里露出了一丝恶毒的笑意。“ 好啊，很好，就把他交给我吧。” 他刚走到楚留香的面前，殷姬忽然说：“ 慢，你是不是也想像对付熊娘子那样对付他呀？” 宫南燕愣了愣，脸色渐渐地变了，长长地吐了一口气说：“ 什么？你知道了？ 是他告诉你的？”殷姬说：“ 哼，是不是没有想到他会看到你的秘密呢？” 宫南燕没有回答。楚留香可以很清楚地看到，他的手指在渐渐地开始发抖，又渐渐地捏紧了，他的指节已经被捏得发了白。过了半晌，宫南燕忽然厉声说：“ 不错，是我杀了他。我要是杀错了，替他偿命，没关系啊。 但是偷看别人秘密的人也得死。” 宫南燕的手指突然伸直了，刀一般的向楚留香就劈下去了。 但是这只手还没有来得及触及楚留香的咽喉，他人已经飞出去了。 殷姬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跃起，殷姬的脸上仍然是目无表情，可是宫南燕这个时候却砰的一声就撞上了石壁，然后又滑倒了地上。 他吃惊地瞪着殷姬，他的眼睛里充满了惊疑和不信的神色。他颤声说：“ 啊，你。 殷姬说：“我。” 宫南燕的眼睛里忽然流下了泪。“ 你怎么 忍心对我下手？” 殷姬说：“你怎么忍心对他下手？ 他是谁？ 是谁？ 啊， 楚留香，还是熊娘子？”殷姬沉默着， 楚留香发现他的手也已经开始发抖了。宫南燕继续的吼：“ 原来，你还是爱他呀！原来我只不过就是他的替代品呐！你竟不惜杀了我替他报仇，你可知道我杀了他是为了你吗？你知道吗？” 殷姬叹了一口气说：“我知道。”“ 那你为什么还要？” 殷姬说：“你不杀他，我也许也会杀他，但你杀了他，我就要为他报仇。 无论谁杀了他，我都要为他报仇。” 宫南燕沉默了一会儿，黯然说：“ 懂了，你的意思我懂了。这意思其实不难懂。正如一个孩子做了坏事，父母固然要打他， 罚他，但别人要是打了他，做父母的非但心痛，说不定还要去找那个人拼命呢。 这就是爱， 永远令人不可捉摸，但谁都不能否认它的存在。隐基叹息着说，懂了最好，我希望你能懂。 但是你不要忘了，要不是我， 我知道你救了我，但那是另外一回事。我会好好安葬你的。 宫南燕又沉默了很久， 他笑了。我现在才真的明白你为什么杀我。说，你杀我，那是因为我救了你。为什么？ 我死了之后，就永远没人知道你曾经败在楚留香的手上。 也不会有人知道我曾经救过你。你从来不能忍受失败的耻辱，所以你非杀我不可。 殷姬长长的叹息了一声，唉， 你一向都很聪明，也许就是因为太聪明了。 宫南燕愣了愣，喃喃地说， 我究竟是聪明还是笨，我连自己都不知道了。他闭上了眼睛，不再说话，也说不出了。沉默，沉默的令人窒息， 连楚留香都不愿意打破这个沉默。他也许是不敢。 过了很久，隐姬忽然转身瞪着楚留香说，哼，你认为我真的是为了他救了我才杀了他吗？楚留香沉吟着说， 我想你并不是这种人。 隐姬说，他了解我难道还没有你清楚吗？ 楚留香说，那这因为他自己就是这种人，所以才会把你看得跟他一样。 隐姬的目光空虚地凝视着远方，喃喃地说，不错，就因为你并不是这种人，才会说我也不是。你若非这种人，他也许就根本没有机会救我了。 楚留香若是如此毒辣的人，他殷姬只怕早已经死在楚留香的手上了。 可是楚留香却没有想到，他自己居然知道。 楚留香自然也希望殷姬不是这种人，因为殷姬若真是跟宫丹燕说的一样，就一定真的要杀他灭口了。但是殷姬究竟是不是这种人呢？楚留香并不知道。楚留香只知道自己的性命现在捏在了他的手上。楚留香已经尝到了自己冷汗的咸味了。又过了一会儿，殷姬又问， 你可知道你这次为什么会失败吗？ 楚留香苦笑着说，我知不知道现在有什么分别呢？ 应该知道，应该知道啊。你这次的失败，那是因为你的心太软了。 你呢？ 你的心难道从来不软吗？ 殷姬沉默了一会儿，忽然冷冷的一笑， 我的心，你以为我还有心？ 楚留香叹息了一声，一颗心沉下去了。他以为自己真的没有希望了。 谁知殷姬却黯然接着说，就因为我已经什么都没有了，所以 你的生死对我无关紧要，我现在甚至懒得杀你。 他忽然反手一掌就拍开了楚留香的穴道。楚留香愣了一会儿说， 你难道已经想？ 尹姬忽然厉声说， 我怎么想与你无关，快走吧，不要等我改变了主意。 他唤入了一个惊慌的弟子说， 带这人去找你三师姐，对了，叫他把另外的三个人全都放了吧。 楚留香整了整衣衫，躬身说， 多谢公主。 这个时候尹姬却已如老僧入定，仿佛永远再不愿醒来了。 八个故事，七种选择，六面人生，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，他就是楚留香。楚留香传奇，演播艾宝良，录音师张笑音，编辑海燕。